第98回，袁熟马逊方脱轿，功成行满见真如。画表寇员外记得回生，复整理了床幡古月，僧道亲友依旧送行不提。却说唐僧四众上了大路，果然西方佛地与他处不同，见了些奇花瑶草古柏苍松，所过地方家家向善，户户斋僧。每逢山下人修行，又见林间客诵经，师徒们夜宿小行，又经有六七日，忽见一带高楼几层阶阁，真个是冲天百尺耸撼凌空，低头观落日，银手摘飞行，豁达床轩吞宇宙，搓额洞宇皆云屏，黄鹤信来秋树老，彩鸾书到晚风清，此乃是灵宫宝阙，灵馆朱庭，真堂谈道宇宙传经，花向春来美，松林雨过清，紫枝鲜果年年秀，丹凤怡祥万感灵。三藏举鞭遥指道：“ 悟空，好去处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，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，倒强要下拜，今日到了这真境界真佛像处，倒还不下马，是怎的说？” 三藏闻言慌得翻身跳下来，已到了那楼阁门首，只见一个道童斜立山门之前，叫道：“ 哪来的莫非东土取经人吗？” 长老急整衣，抬头观看，见他身披锦衣，手摇玉尘，身披锦衣，宝阁瑶池常赴宴，手摇玉尘，丹台紫府美灰尘，肘悬仙露，足踏履鞋，飘然真与世，秀丽实奇哉，练就长生居圣境，修成永寿脱尘埃，圣僧不识灵山客，当年金顶大仙来。孙大圣认得他，即叫：“ 师父，此乃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，他来接我们哩。” 三藏方才醒悟，近前施礼。大仙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哈！圣僧今年才到，我被观音菩萨哄了，他十年前领佛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，原说二三年就到我处，我年年等候，渺无消息，不意今年才相逢也。” 三藏合掌道：“ 有劳大仙圣意，感激感激。” 遂此四众牵马挑担同入观里，却又与大仙一一相见，即命看茶摆斋，又叫小童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，好登佛地。正是那功满行完一沐浴，练训本性何天真，千辛万苦今方稀，九戒三归始自心，魔镜果然登佛地，灾消故得见沙门，洗尘涤垢全无染，返本还原不坏身。师徒们沐浴了，不觉天色将晚，就于玉真观安歇。次早，唐僧换了衣服，披上锦襕袈裟，戴了皮卢帽，手持锡杖，登堂拜辞大仙。大仙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昨日蓝蓝缕，今日鲜明，观此像真佛子也。” 三藏拜别就行，大仙道：“ 且住，等我送你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不必你送，老孙认得路。” 大仙道：“你认得是云路，圣僧还未登云路，当从本路而行。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这个讲的是，老孙虽走了几遭，只是云来云去，实不曾踏得此地。既有本路，还烦你送送。我师父拜佛心重，信勿迟疑。” 那大仙笑吟吟，携着唐僧手接引旃檀上法门。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，就自灌雨中堂穿出后门便是。大仙指着灵山道：“圣僧，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、瑞霭千重的，就是灵鹫高峰佛祖之圣境也。” 唐僧见了就拜。行者笑道：“嘿嘿嘿，师父还不到拜处哩。常言道，望山走倒马，离死阵还有许远，如何就拜？若拜到顶上，得多少头磕是？” 大仙道：“圣僧，你遇大圣天蓬卷帘四位，以此道于府邸，望见灵山，我回去也。”三藏遂拜辞而去。大圣引着唐僧等徐徐缓步登了灵山，不上五六里，见了一道活水，滚浪飞流，约有八九里宽阔，似无人迹。三藏心惊道：“ 悟空，这路来得差了，敢莫大仙错指了？此水这般宽阔，这般汹涌，又不见舟楫，如何可渡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不差，你看那壁厢不是一座大桥，要从那桥上行过去，方成正果哩。” 长老等又近前看时，桥边有一匾，匾上有凌云渡三字，原来是一根独木桥，正是远看横空如玉洞，近观断水一枯茶，维和架海还容易，独木单梁人怎察？万丈红泥平卧影，千寻白练接天涯。十分细滑浑难度，除是神仙不彩霞。 三藏心惊胆战道：“ 悟空，这桥不是人走的，我们别寻路径去来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正是路，正是路。” 八戒慌了道：“ 这是路，哪个敢走？水面又宽，波浪又涌，独独一根木头，又细又滑，怎生动脚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都站下，等老孙走个你看。” 郝大圣拽开步，跳上独木桥，摇摇摆摆。须臾，跑将过去，在那边招呼道：“ 过来，过来。” 唐僧摇手，八戒沙僧摇指道：“ 难难难。” 行者又从那边跑过来，拉着八戒道：“ 嘿嘿，呆子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” 那八戒卧倒在地道：“ 滑滑滑，走不得，你饶我吧，让我驾风步过去。” 行者按住道：“ 嘿嘿，这是什么去处？许你驾风步，必须从此桥上走过，方可成佛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佛做不成也罢，实是走不得。” 他两个在那桥边滚滚爬爬，扯扯拉拉的耍斗。沙僧走去劝解，才撒脱了手。三藏回头，忽见那下流中有一人撑一只船来，叫道：“ 上渡，上渡。” 长老大喜道：“ 徒弟休得乱玩，那里有只渡船来了。” 他三个跳起来站定，同眼观看那船儿来得至近，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儿。行者火眼金睛，早已认得是接引佛祖，又称为 南无宝船光王佛，行者却不提破，只管叫：“ 嘿嘿嘿，这里来，成龙来。” 霎时撑进岸边，又叫：“ 上渡，上渡。” 三藏见了，又心惊道：“ 你这无底的破船，如何渡人？” 佛祖道：“我这船，鸿蒙初判有声名，信我称来不变更。有浪有风还自稳，无终无始乐生平。六尘不染能归依，万劫安然自在行。无底船儿难过海，今来古往渡群生。” 孙大圣合掌称谢道：“嘿嘿嘿，成圣意，接引武师。师傅上船去，他的船儿虽是无敌却稳，纵有风浪也不得翻。” 长老孩子惊疑，行者插着脖子往上一推，那师傅踏不住脚，咕噜的跌在水里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立在船上。师傅还抖衣服跺鞋脚抱怨行者，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，都立在汉唐之上。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，只见上溜头漾下一个死尸。长老见了大惊，行者笑道：“ 师傅莫怕，那个原来是你。” 八戒也道：“是你，是你。” 沙僧拍着手也道：“是你，是你。”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：“那是你，可贺可贺。”他们三人也一齐声相贺，撑着船不一时稳稳当当的过了凌云仙渡。三藏才转身轻轻的跳上彼岸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脱却胎胞骨肉身，相亲相爱是元神。今朝行满方成佛，洗净当年六六尘。”此诚所谓广大智慧，登彼岸无极之法。四众上岸回头，连无底船儿也不知去向。行者方说是接引佛祖。三藏方才醒悟，即转身反谢了三个徒弟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两不相谢，彼此皆扶持也。我等亏师傅解脱，借门路修功，幸成了正果。师傅也赖我等保护，禀教加持，洗脱了凡胎。师傅，你看这面前花草松黄，鸾凤鹤鹿之盛景，比那妖邪显化之处，孰美孰恶，何善何凶？” 三藏称谢不已，一个个身轻体快，步上灵山，早见那雷音鼓刹，顶磨霄汉中，根接须弥脉，巧峰排列，怪石参差，悬崖下瑶草奇花，曲径旁紫枝相会，仙园摘果入桃林，却似火烧金，白鹤西松立枝头，浑如烟蓬玉，彩凤双双青鸾对对，彩凤双双向日一明天下瑞，青鸾对对迎风耀舞世间喜。又见那黄森森金瓦叠鸳鸯，明晃晃花砖铺玛瑙，东一行西一行，尽都是蕊宫朱雀，南一带北一带，看不了宝阁真楼。天王殿上放霞光，护法堂前喷紫焰，浮屠塔显幽波花香，正是地圣仪天别，云贤绝咒场，红尘不道住缘尽，万劫无亏大法堂。师徒们逍遥遥遥走上灵山之巅， 又见青松林下列幽婆，翠柏丛中排善士，长老就便施礼，慌得那幽婆塞、幽婆夷、比丘僧、比丘尼合掌道：“ 圣僧切修行礼，待见了牟尼，却来相聚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早哩早哩，且去拜上位者。” 那长老手舞足蹈，随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门之外。那厢有四大金刚迎住道：“圣僧来也。” 三藏躬身道：“ 是弟子玄奘到了。” 答毕就欲进门，金刚道：“ 圣僧少待，容禀过后再进。” 那金刚着一个转山门，报于二门上四大金刚，说唐僧到了。二门上又传入三门上，说唐僧到了。三门内原是打供的神僧，闻得唐僧到时，即至大雄殿下，报于如来至尊释迦牟尼文佛说：“唐朝圣僧到于宝山取经来了。” 佛爷爷大喜，即招聚八菩萨、四金刚、五百阿罗、三千揭谛、十一大要、十八迦兰两行排列，却传金旨召唐僧进。那里边一层一节亲依佛旨，叫圣僧进来。这唐僧循规蹈矩，同悟空、悟能、悟净牵马挑担进入山门。正是当年奋志奉钦差，领蝶辞王出玉阶，清晓登山迎步路，黄昏枕石卧云霾，挑禅远步三千水，飞溪长行万里崖，念念在心求正果，今朝使得见如来。 四众到大雄宝殿殿前，对如来倒身下拜，拜罢又向左右再拜，各个三匝一遍，复向佛祖长跪，将通关文牒奉上。如来一一看了，还递于三藏，三藏俯信作礼，其上道：“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，遥诣宝山拜求真经，以济众生，望我佛祖垂恩，早次回国。” 如来方开怜悯之口，大发慈悲之心，对三藏言曰：“你那东土乃南禅部洲，只因天高地厚，物广人稠，多贪多杀，多淫多狂，多欺多诈，不尊佛教，不向善缘，不敬三光，不重五谷，不忠不孝，不义不仁，蛮心昧己，大斗小秤，害命杀生，造下无边之孽，罪淫恶满，至有地狱之灾，所以永坠幽冥，受那许多坠倒魔春之苦，变化畜类，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行，将身还债，将肉似人，其永坠阿鼻，不得超生者，皆此之故也。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，帝王相继，至有徒留脚斩之行，其如愚昧不明，放纵无忌之辈何耶？我今有经三藏，可以超脱苦恼，解释灾歉。三藏有法一藏谈天，有轮一藏说地，有经一藏渡鬼，共计35部，该15144卷，真是修真之境，正善之门。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、地理、人物、鸟兽、花木、器用、 人事，无班不载，汝等远来，待要全副玉汝取去。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，毁谤真言，不是我沙门之傲旨。 叫婀娜、迦叶，你两个引他四众到真楼之下，先将斋食带他。斋吧，开了宝阁，将我那三藏经中35部之内各捡几卷于他，叫他传流东土，永驻洪恩。 二尊者即奉佛旨，将他四众领至楼下，看不尽那奇珍异宝，百列无穷。只见那设供的诸神铺排斋宴，并皆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，珍馐百味与凡事不同。师徒们顶礼了佛恩，随心享用。其实是宝宴金光映目明，一香奇品更微精，千层金阁无穷丽，一派仙音入耳清。素味鲜花人罕见，香茶一时得长生。向来受尽千般苦，今日荣华喜道成。这番造化了八戒，便宜了沙僧，佛祖处正受长生脱胎换骨之传，尽着他受用。二尊者陪奉四众参毕，却入宝阁开门登看，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，彩雾祥云遮漫万道，金柜上宝妾外都贴了红签，楷书着经卷名目，乃是《涅盘经》一部748卷，《菩萨经》一部1021卷，《虚空藏经》一部400卷，《首楞严经》一部110卷，《恩义经大集》一部50卷，《决定经》一部140卷，《宝藏经》一部45卷。《华严经》一部500卷，《理真如经》一部90卷，《大盘若经》一部916卷，《大光明经》一部300卷，《未曾有经》一部1110卷，《维摩经》一部170卷，《三论别经》一部270卷，《金刚经》一部100卷，《正法论经》一部120卷，《佛本行经》一部800卷，《五龙经》一部32卷，《菩萨戒经》一部116卷，《大集经》一部130卷，《摩诘经》一部350卷，《法华经》一部100卷，《瑜伽经》一部100卷，《宝藏经》一部220卷，《西天论经》一部130卷，《僧指经》一部157卷，《佛国杂经》一部1950卷，《起信论经》一部1000卷，《大智度经》一部1080卷，《宝威经》一部1280卷，《本格经》一部850卷，《正律文经》一部200卷，《大孔雀经》一部220卷，《唯识论经》一部100卷，《俱舍论经》一部200卷。婀娜迦叶引唐僧看遍经目，对唐僧道：圣僧东土到此，有什么人事送我们？快拿出来，好传经与你去。 三藏闻言道：弟子玄奘来路迢遥，不曾背得。 二尊者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 白首传经济世，后人当饿死矣。行者见他讲口扭捏，不肯传经，他忍不住叫躁道： 师父，我们去告如来，叫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。 阿傩道：莫嚷，此是什么去处，你还敢撒野放刁，到这边来接着经。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，劝住了行者，转身来接，一卷卷收在包里，驮在马上，又捆了两担。八戒与沙僧挑着却来宝座前叩头，谢了如来，一直出门，逢一位佛祖拜两拜，见一尊菩萨拜两拜，又到大门拜了比丘僧、比丘尼、优婆夷、优婆塞，一一相辞，下山奔路不提。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，他在阁上暗暗的听着那传经之事，心中甚明。原是阿傩迦叶将无字之经传去，却自笑云：东土众僧愚迷，不识无字之经，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。问左边有谁在此？只见白熊尊者闪出，古佛吩咐道：你可坐起神威，飞星赶上唐僧，把那无字之经夺了，叫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。白熊尊者急驾狂风，滚离了雷音寺山门之外，大作神威，那阵好风真个是佛前勇士，不比逊儿风神，仙俏怒豪，远赛吹嘘少女。这一阵鱼龙皆失血，江海拟波涛，玄元彭国南来县，黄鹤回云找旧巢，丹凤清音名不美，锦鸡卧韵叫声草，青松之折，幽波花飘，翠竹干干倒，金莲朵朵摇，钟声远送三千里，金韵清飞万壑高，崖下奇花残美色，路旁瑶草眼仙苗，彩鸾南舞翅，白鹭躲山崖，荡荡异香漫宇宙，轻轻风气扯云霄。那唐长老正行间，忽闻香风滚滚，只道是佛祖之真祥，未曾提防。又闻得响一声，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，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，唬得个三藏捶胸叫唤，八戒滚地来追。沙和尚护守着经弹，孙行者急赶去如飞。那白熊尊者见行者赶得将近，恐他棍头上没眼，一时间不分好歹，打伤身体，即将经包凿碎，抛落尘埃。行者见经包破落，又被香风吹得飘落，却就按下云头固经，不去追赶。那白熊尊者收风连雾，回报古佛不提。八戒去追赶，见经本落下，遂与行者收拾背着来见唐僧。唐僧满眼垂泪道： 徒弟呀，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其害哩。 沙僧接了抱着散经，打开看时，原来雪白，并无半点字迹，慌忙递于三藏道： 师父，这一卷没经。 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，也无字。八戒打开一卷，也无字。三藏叫 同打开来看看， 卷卷俱是白纸。长老短叹长吁的道： 唉，我东土人果是没福，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？怎么敢见唐王？狂君之罪，诚不容恕也。 行者早已知之，对唐僧道： 师父，不消说了， 这就是婀娜迦叶那斯问我要人事没有，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，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，问他肯才作弊之罪。 八戒嚷道：正是正是，告他去来。 四众急急回山，无毫步忙忙又转上雷音。不多时，到于山门之外，众皆拱手相迎，笑道： 圣僧是换经来的。 三藏点头称谢，众金刚也不阻挡，让他进去，直至大雄殿前。 行者嚷道：哼，如来，我师徒们受了万折千磨，千辛万苦，自东土拜到此处，蒙如来吩咐传经，被婀娜迦叶肯才不遂，通通作弊，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叫我们拿去，我们拿它去何用？望如来斥之。 佛祖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你且休嚷，他两个问你要人世之情，我已知矣，但只是经不可轻传，亦不可空取。向十众比丘圣僧下山，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，保他家生者安全，亡者超脱，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。我还说他们推卖贱了，叫后代儿孙没钱使用。你如今空手来取，是已传了白本，白本者乃无字真经，倒也是好的。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，只可以此传之耳。即叫婀娜迦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捡几卷与他来此报数。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真楼宝阁之下，仍问唐僧要些人事。三藏无物奉承，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，双手奉上道： 弟子委是穷寒路遥，不曾备得人事，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，叫弟子持此沿路化斋，今特奉上，略表寸心，万望尊者不比轻谢，将此收下，待回朝奏上唐王，定有厚谢。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，恕不辜钦差之意，愿赦之劳也。 那婀娜接了，但微微而笑，被那些管真楼的力士、管香积的庖丁、看阁的尊者，你妈他脸，我扑他背，弹指的、扭唇的，一个个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不休不休，须所取经的人士，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，只是拿着钵盂不放。迦叶却才进阁捡经，一一查于三藏。三藏却叫： 徒弟们，你们都好生看看，莫似遣返。 他三人借一卷看一卷，却都是有字的，传了5048卷，乃一藏之数，收拾齐整，驮在马上。剩下的还装了一担，八戒挑着，自己行囊，沙僧挑着。行者牵了马，唐僧拿了锡杖，按一按皮卢帽，抖一抖锦袈裟，才喜喜欢欢到我佛如来之前。正是呢，大藏真经滋味甜，如来造就甚经言，须知玄奘登山苦，可笑婀娜去矮前，先赐未降亏古佛，后来真实始安然，至今得意传东土，大众君将雨露沾。婀娜迦叶引唐僧来见如来，如来高声连坐，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，便请3000诸佛、3000揭谛、8金刚寺菩萨、500尊罗汉、800比丘僧、大众优婆塞、比丘尼、 幽婆夷、各天各洞、福地灵山，大小尊者圣僧请坐的该登宝座，该立的势立两旁。一时间，天乐遥闻，仙音嘹亮，满空中祥光叠叠，锐气重重。诸佛毕集参见了如来。如来问：阿傩迦叶传了多少经卷与他？可一一报数。二尊者即开宝：现复去唐朝， 《涅槃经》400卷，《菩萨经》360卷，《虚空藏经》20卷，《首楞严经》30卷，《恩义经大集》40卷，《决定经》40卷，《宝藏经》20卷，《华严经》81卷，《理真如经》30卷，大般若经600卷，金光明品经50卷，未曾有经550卷，维摩经30卷，三论别经42卷，金刚经1卷，正法论经20卷，佛本行经116卷，五龙经20卷，菩萨戒经60卷，大集经30卷，摩诘经140卷，法华经10卷，瑜伽经30卷，宝藏经170卷，西天论经30卷，僧职经110卷，佛国杂经1638卷，起信论经50卷，大智度经90卷，宝威经140卷，本格经56卷，正律文经10卷，大孔雀经14卷，唯识论经10卷，俱舍论经10卷，在藏总经共53部，各部中检出5048卷，与东土圣僧传留在堂，现具收拾整顿于人马驮担之上，专等谢恩。 三藏四众拴了马，歇了担，一个个合掌躬身朝上礼拜。如来对唐僧言曰：此经功德不可称量，虽为我门之归见，是乃三教之源流。若到你南禅不周，是与一切众生不可轻慢，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，保之重之。盖此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，有发明万化之奇方也。三藏叩头谢恩，备受奉行，依然对佛祖遍礼三匝，乘锦归程，领经而去。去到三山门，一一又谢了众圣菩提。如来因打发唐僧去后，才散了传经之会。旁又闪上观世音菩萨合掌起佛祖道：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，今已成功，共计得14年，乃5040日，还少8日，不合藏数，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，须在8日之内数完藏数，准弟子缴还金旨。如来大喜道：哈哈哈哈，所言甚当，准缴金旨。即叫八大金刚吩咐道：汝等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，把真经传流，即引圣僧西回，须在8日之内已完一藏之数，不得迟为。金刚随即赶上唐僧，叫道：取经的跟我来。唐僧等俱身轻体健，荡荡飘飘，随着金刚驾云而起。这才是见信明心参佛祖，功完行满即飞升。毕竟不知回东土怎生传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